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航空识别区不是领空，即是宣布是航空识别区的国家，即使有其他外来的飞行物体经过，当然根据惯例要提交飞机的类型、班次，但你不交 航空识别区所谓的宣示国都不能够派飞机去迫降拦截甚至是击落， 否则是极为严重的违反国际行为的罪行。 所以不要把这些小事夸张到开火，像大陆有一些军方人士说不如打了美国飞机甚至是用核战先， 是狂人和愚昧的言论。讲回怪兽家长，现在很多香港的父母对于教育制非常紧张，新界北区幼稚园教育局长吴克俭说没什么一定保证是个个有位，现在香港的危机 貧富懸殊，我一向都說很嚴重，不只是經濟貧富懸殊，還有一個叫醫療貧富懸殊。有錢住入私家醫院，一塊棉花可以給300元，醫生巡一巡房，簽個規就3000元，那些六星酒店級的大房。沒錢的就輪街證，這還有一個叫教育貧富懸殊。 有錢的名校或名校網地區買一層豪宅，或者送兒子入國際學校，接著一條龍去英國、美國。沒有錢就被迫留下，這個教育貧富懸殊其實非常嚴重。再加上現在在新界北區幼稚園學位不夠，這些令香港 焦虑、压迫和紧张日益加剧。以前对学校的升学紧张都是由小学升中学比较紧张，前一段时间开始近10年8载就在小学开始紧张，现在越推越前就去到幼稚园，因为 去到幼稚園這條戰線十分恐怖，因為幼稚園入學之前已經因為那個小孩未有一些很清晰的，例如對於英文、文字或日常時事的認知能力，如果為了去博幼稚園，要他們 在他們學前階段要惡補，或者家長要訓練他，其實是很違反一個兒童的成長的需要，心理造成很大的壓力，根本都不知道什麼事，於是你又要見到父母擔驚受怕。 有時媽媽緊張過頭，哭起來頭毛計散，考名校升中試，入方溫簡單名校考的時候有些精神負擔難怪，後來搞到報考小一，現在搞到連入名校幼稚園都這麼慘烈，發展下去不排除一個可能 不如所有大肚婆生了个宝宝出来，不如你派人去即考，第一捉不捉绑，第二头发够不够多，第三喊声浪够不够强，一旦在那里考不合格，立刻做瓜他，免得投胎来，麻烦你回去，不如这样，你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 希特拉的優生，你現在這樣下去必然是這樣，這些罪行是不行的， 考一年級這樣不是犯希特拉那種嗎？ 希特拉是這樣，雅利安民族，你現在是不是這樣？ 你現在考名校一年級是否要看有沒有父母來的交通工具、講英文行不行已經要識別一種樂器不關事其實回頭我經常覺得等於經常批評電視劇如何如何其實是觀眾有選擇你父母也有選擇 你父母不一定要北區哪幾間,那十間八間的幼稚園 入了就好像中六合彩,入不了就好像死老爸 這些是誰造成的呢? 不關幼稚園事 父母造成的,是你們父母自己造成的 要問回頭,等於觀眾是你們自己開電視看的,你不要罵人家 你說電大氣電波還是要發牌但幼稚園不只有一間現在最糟糕就算有很多間但學額不夠被雙非搶了現在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心儀的幼稚園的確不夠雙非問題還有一些漏洞譬如每一個雙非嬰在這裏一出世 就是香港居民香港居民的雙飛嬰父母可以以自己的兒子雙飛嬰的名字在香港買樓現在雙飛嬰有20萬即是有20萬的名額你這裏辣椒在超額印花稅是沒有用的你防不了大陸的人以雙飛嬰的人頭名額 喺到買層樓呢,俾個仔住。嗯。啊。咁你話有20萬雙飛應,呢個大後門呢,你去唔去山,買喺前邊個加拉,有鬼用呢。好啊,所以個問題就千瘡百孔。嗯。啊,講翻你話呢啲家長怪獸,而家猛講親子好多理論,但係冇乜用啊。嗯。<笑> 因為現在那種情況已經出現恐慌因為今年我身邊特別多朋友和親戚面對幼稚園和小一入學的困難我以前聽一個半個今年竟然聽到三個以上都是這麼擔心而周圍在撲學校連我剛剛今天搭升都撞到旁邊的推著真是 還未戒奶,只是看著我傻笑,我想得碎嶺 他爸爸已經在撲學前的班 不是幼稚園,是上幼稚園之前的班 那些班原來都要面試,不是你說入就入,他說都不知怎麼辦 你說在香港出生的嬰兒,一出生一兩歲就已經慘遭精神學酷刑 因為一個每一個人的智力、開發或才華顯然不是規定依照三歲、五歲有些到三歲還未懂得說話但他真正的才識飛躍是在後面有些少年少早慰大未必佳你那條線很滑越滑越早再下去必定 就不如你嬰兒才能識別班就移去產房不要這麼生氣還有有些學校為了他說令學生的成績更優異實際上可能為了市場推廣他將一些根本不是那個年班要學的提早給他吞錢譬如他一年班已經讀二年班或三年班的課本上的課程已經早他一年或兩年但最慘是家長很興奮 他覺得這樣好,你越是這樣,他就越是要暴利的學校 因為他覺得會好處 人家還在讀一年班的東西,我兒子已經讀二年班或三年班的英文 那個生字,你兒子未懂,我兒子懂了 Aeroplane,我懂得串 那時你還未懂,還在學習cat、dog的時候 只有三隻字母,我兒子是六、七個字母都拼得到 那些家長又是不是你兒子聰明一點呢? 但一般家長覺得這樣被這句話害死就叫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問題是起跑線還是哪一點 越近前 9歲 還是3歲 還是2歲、1歲、半歲 現在是歲齡這些說話就害死人 是啊 要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起跑線即是龍門 現在的起跑線我相信是歲齡 Pay Group 現在而已過了兩三年起跑線是兩個月你相信不相信起跑線越移越前不如畫到媽媽的肚子還好如果有一隻儀器一檢查到羊水檢查到細路有沒有唐氏綜合檢查到那個你小心這些不要這些又是優生學 又是希特拉那些在老母的肚子裡你就算了ABCDE五個嬰兒A在裡面每個小時平均撐了四腳B撐了三腳C死咕咕D雖然沒有撐但反來腾去 不如在那裏評估幼稚園在那裏收生的時候你那時其實已經有了死咕咕那個不要了那時不收一些人工受孕的機構踢三腳那個被評級為C踢四腳那個是B反來反去好像孫悟空那個是A 不如這樣評估其實已經有了大陸的人工受孕其實他收集的卵子和精子 隨便一邊,看你的需要 其實已經是向大學生或博士的埋手 如果你有這個身份,你的種是賣得貴一點 有些起跑線已經推到這樣 有些女人可能要找人工受孕,她不想結婚 於是她就找個男博士幫她打種 她買得貴一點,買這些種 已經是這條起跑線已經推到這麼前真的不如這樣起跑線不如推去前世那裡看三世書看三世書不如看上一世是誰究竟是鱗文罪還是唐伯虎如果問個鱗米婆陳立品打冷震接著念幾百首唐詩說他前一世是十九世紀道光三水 遠個狀元,收了個個先好冇。好,不如咁樣好冇,網絡8903通。多秀天下事,征服秀堂中。光明頂。偷機八圍衝。 香港的家長令小孩子一出生沒多久起跑線越移越早精神緊張現在有很多家長相信已經有神經衰弱過度緊張的情緒出現尤其前一陣子應該是小一面試的高潮 整個月,新聞都報道,很多雙非家長都推到面試 本地家長面對這樣的競爭之下,一樣很緊張 催谷小孩,我都聽到很多小孩疲於奔命 有些反叛,不合作 有些被家長面試得不好之後,被他責備,不開心 這些已經是整個香港每一個屋苑發生的故事 其實都是人間的一些悲劇 因為照計,很多科學家都分析過,很多人都聽過 其實在幼稚園和小學,他們玩耍、遊樂、閒暇,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一個小孩來說而不是現在很流行的家長要他們學幾樣的譬如音樂、舞蹈、繪畫 又參加什麼興趣班、遊學、諸如此類令到他們的履歷表考學校時更加英俊你面對這些課程或訓練之下一個小孩的閒暇、遊樂的空間越來越少對於他的成長其實現在即使你看不到久了或者他上到中學或大學的時候他的興趣 他的興趣或者我們叫Hobbies,英文叫做很狹窄 可能都是現在經常對著手機 佢少咗同人嘅接觸啊，或者佢亦都冇乜機會喺啲好多嘅對戶外嘅活動嘅興趣啊。咁呢啲咧，其實係會佢成長之後慢慢會出現嘅現象。 一個細路仔咧，你兩三歲咧，唔係話夾硬執佢背誦啊，或者要7、8歲嗰個智力咧先學得到嘢。 係啊， 細路仔咧，呢個兩三歲咧，佢對於譬如話味氣味啊、色彩啊、聲音啊嗰個接收力係最強。 嗯， 但係咧佢個分析力咧係冇嘅。嗯，嚇個接收力、想像力同埋分析力，喺呢三樣嘢咧嗰個。 人一生都是要不同的階段，你兩三歲，我想香港很多家長不懂得兒童心理學，亦不懂得教育心理學，不過他將心比己，你自己兩三歲的時候，你對這個世界能夠接收多少呢？你兩三歲的時候，要你硬要背 ABCD26個字母，你怎麼背呢？ 你只能夠在他玩樂的時候 聽歌仔,然後看看不同的色彩,紅、藍、黃 所以很多幼稚園的裝修一定是用幾種顏色 紅、橙、黃、藍、綠 是令到用最簡單的色彩喚起初生嬰兒對人類自然世界的認識 就是這麼多 你去監獄學一些7、8歲甚至11、12歲才學得到的東西 然後每個家長以自己的子女可以爬頭超前為榮，這些是很愚昧的。還有今本現在雖然香港的地少人多，戶外活動的機會也不大，但其實很多家長應該帶多些小孩出去戶外。譬如你帶他去很多香港的博物館，很多都搞得不錯。 科學博物館、沙田歷史博物館，或者帶他去郊遊、看看綠的山嶺、昆蟲、天、雲、樹葉、泥土，父母和他講故事，一定要兩三歲、三四歲陪多些時間跟他講故事，講中外的童話故事，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 Winnie the Pooh,或者Paddington Paddington Bear,再大一點講福爾摩斯的偵探,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分,不是弄些雞精班,大家越谷越前,不是鬥色自多,明晚11點鐘,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